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人一多，大家似乎彼此都有了点依靠，顿时安心不少。尤其沈乔加入，他们亲眼目睹此人在吐玉魂王城内独面斗燕山和玉矮而不落下风之后，心里已经将沈乔划拨到一流高手层面上去了。此时坤爷之死尚未有太多人知晓，等这个消息散布开来，怕再没有人敢以昔日眼光看清沈乔。江湖就是这般现实，隐藏在豪情壮志三尺剑锋之下的，同样是大浪淘金，强者为尊。那些隐匿在黑暗中的猿猴似乎也因为畏惧他们人多而不敢出来，一路坦途。走了许久，照理说哪怕是当年还未灭国的时候，身为一个小国，王城自然不会大到哪里去，这段距离足够他们从城郭南边走到北边了。但众人虽有疑惑，因为身份有别，也不敢轻易开口询问陈宫，唯独沈乔道： 我们还要走多久？ 陈宫也有些不确定，毕竟他从齐国宫闱里看见的是汉代遗留下了残缺不全的地形图。 应该快到了。 啊，六郎不见了。 这是什么？ 为了节省火折子，一行人终究只有慕容沁点了一个。没等慕容沁将火折子迎过去，已经有人手忙脚乱从怀里摸出了一个想要点亮，可因为过于紧张，手哆哆嗦嗦，火折子直接掉到地上。慕容沁快步走过去，火光往地上一照，但见方才掉下去的火折子上面多了一只毛茸茸的蜘蛛，浑身灰黑色，不算上腿竟还有成年男子的巴掌大小，而在他的背甲上有三道白色痕迹，看上去就像一个人闭着眼睛，但那蜘蛛爬动起来，眼睛又会睁开如眨眼一般。众人几曾见过这样诡异的情形，也谈不上害怕，但当时只觉得汗毛根根竖立，说不出的恶心难受。有人忍不住挥剑过去，一剑将那蜘蛛斩成两半，然而瞬间又有更多的小蜘蛛从他腹中涌出，纷纷爬向众人的脚面。 六郎，那是六郎。 又有人点亮了火折子，火光往远处晃了晃，就看见一具尸体倒在那里，还穿着他们熟悉的衣裳，但整个人都已经干瘪下来，皮肤直接贴在骨头上，颇为可怖。 小心这些东西，不要让他们近身。 说话的当口，他的剑已经出鞘，一道电光一过，将那些企图爬向他与陈宫的蜘蛛都利毙于当场。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小蜘蛛爬得奇快无比，顺着脚面裤管往上爬，看到有缝隙就往里钻，一旦接触到温热的皮肤，便会注入毒液，令人产生麻痹感，从而被吸光了血液，浑然不觉，连半点声息都没有。转眼间又有两三人倒下，这些人都只会点拳脚功夫，跟在陈宫身边跑前跑后的形同杂役小厮，此时完全来不及反抗，便与那六郎一般无声无息地倒下去。其他人见状大骇，哪里还敢轻忽大意，都纷纷亮出兵器朝那些蜘蛛砍杀，但蜘蛛太小，又有一些不知从何处源源不断涌出来，四周昏暗加上紧张，众人难免疏忽，砍中几只大的，又有小的爬出来，竟是杀之不尽，防不胜防。唯独沈乔那边，山河同悲剑的剑幕之下，竟没有一只蜘蛛能近身，他将燕无师护在身后，剑气将两人都包围得滴水不漏，黑暗中如白色瀑布，光彩耀目，令人移不开眼。蜘蛛欺软怕硬，眼见进不了沈乔的身，又掉头纷纷朝别人涌去。 谁让你们刺他肚子的？直接放火，你把火烧了呀！ 陈宫怒火中烧，自己也没闲着，一手持剑，一手将火折子往地上晃。蜘蛛畏惧火光，果然不敢上前，他趁机烧死一部分。但火折子毕竟有限，眼看蜘蛛一波接一波源源不绝，陈宫这边的人却已死了好几个，他不得不指挥众人： 哎，往前跑！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众人只觉得背后一阵凉风，还未来得及反应，又有人惨叫一声往前扑倒，有人大惊失色地喊起来： 是妖猴，那些妖猴又来了！ 在对面。 前有狼，后有虎，想跑也跑不了。众人恐惧之中，下意识往慕容沁和沈乔那边聚集，只因两人在队伍中实力最强，至今依然游刃有余，毫发无损。但沈乔自己其实也并不轻松，两只猿猴同时朝他扑过来，他一面要应付前面的蜘蛛，一面要对付两只猿猴，还要护着燕无师，一心三用，分身乏术。那些猿猴就像陈宫说的，在黑暗中待久了，已经养成夜视的能力，他们就像暗处狡猾的猎手，冷眼看着众人在蜘蛛的围攻下团团转，等待最佳时机出手，一击必中。刀剑铿锵之声响彻不绝，但许多人都发现一剑刺出去，明明看着能够穿透猿猴的胸膛，但要么是被皮毛之下坚硬如铁的皮肤硬壳所阻挡，要么就是猿猴在最后一刻逃脱。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又要挂心那些吸人血的蜘蛛，还要应付精力无穷无尽的猿猴，完全疲于奔命，很快身上都挂了彩。那些猿猴的指甲好像也有某种毒素，被他们划过的伤口随即开始火辣辣发疼。 这些猿猴和蜘蛛是天敌，他们一出现，蜘蛛就都退了。 燕无师的声音阴哑乏力，没了从前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狂妄，但一出口却总有种令人不由自主集中注意力去倾听的力量。听见这句话的所有人都是一愣，在与猿猴交手的间隙，许多人往地上看去，果然看见令人见之变色的蜘蛛通通不见了。没了蜘蛛的掣肘，仿佛放下心头大石，众人精神顿时为之一振，一时真气极大，剑锋横扫，将那些猿猴逼得也退了一退。但好景不长，伴随着黑暗中突然响起一声长长的嘶鸣，如妇人痛哭，那些猿猴的攻击力复又猛烈起来，有些被众人真气拍伤之后竟还不管不顾扑上前，大有不死不休的架势。 这想必是猿猴首领在指挥的缘故，必须将他擒下才能太平。你往慕容沁那里躲，我去找一找那首领，兴许一时半会儿顾不上。 燕无师半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他们两人本就不是朋友，当然也谈不上敌人。以目前的性情来说，与本尊有所不同，但却同样凉薄。若说出什么小心之类的话，沈乔反倒要惊讶了。他见燕无师贴着墙壁引入突出的下隙之中，一时半会儿不会被猿猴发现，便纵身往墙壁上一跃，借着突出的裂缝冲作落脚处，起起落落几个回合，朝方才的叫声来源处跃去，很快引入黑暗中。沈乔道袍飘扬，足下无尘，一手握剑，若换作光天化日之下的环境，只怕大有仙人风范，定会引来无数注目。只可惜在此地，众人尚且自顾不暇，唯有燕无师朝他失去的身影深深望去一眼，然后他并未像沈乔交代的那样托庇于陈宫和慕容沁，只是绕过众人朝黑暗更深处走去。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消失，沈乔更不知道，他闭上双目，侧耳搜寻猿猴首领的存在，但对方自从叫过那一声之后就再无声息，只能凭借印象往前探寻。底下短兵交接的声音越来越远，沈乔屏住呼吸，将自己与身后的残垣断瓦融为一体，细细感受黑暗带来的无边静谧和未知。忽然间，叫声再度响起，哀哀绵长，继而尖利起来，仿佛一种信号，令底下的猿猴再度疯狂朝陈宫等人群起而攻。 就是现在， 凤雏清明一般，山河同悲剑出鞘，沈乔足尖一点，整个人便跃向黑暗。黑暗之中毫无凭借，他却能凌空而行。这一剑无任何花哨，却奇快无比，剑光几乎将整个人也包裹其中，化作一道白虹当空掠过，白中泛紫，紫气东来，急射向声音来处。极致半空剑光大盛，那猿猴不是死物，自然也察觉危险，但他身为猿猴首领，在这古城遗址里为王一方，呼风唤雨已久，乍然看见竟有人挑战自己的权威，第一反应不是转身逃跑，而是被激怒地朝沈乔扑过来。在剑光的照耀下，沈乔这才发现那猿猴竟是人首猴身，与其他猿猴不同。更诡异的是，毛茸茸的人脸上长着一双泛绿光的眼睛，怨毒地盯住沈乔，一双利爪携着血腥气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根本无视沈乔的剑光，泰山压顶般当头压下。沈乔忽然想起那怪味是什么了，那是方才蜘蛛死了一地之后散发开来的味道。 这些猿猴在地底下这么久，又没有别的食物来源，以蜘蛛为腹中餐，久而久之就成了蜘蛛的天敌，所以方才他们一出现，蜘蛛就会四散逃跑。但现在忽然多了这么多人，在猿猴眼里就等于多了一堆食物，他们自然被吸引过来，穷追不舍。猿猴不知剑光厉害，以为自己一身皮毛堪比铜墙铁壁，无所畏惧，一掌拍来虎虎生风，若被他拍个结实，非得脑浆迸裂不可。两者狭路相逢，真气裹挟剑光，直接就破开猿猴胸膛的皮毛肌肤，剑尖生生刺入一寸。猿猴首领吃惊又恼怒，当即就尖利的嘶叫一声，原先围着陈宫等人不放的那些猿猴闻声竟纷纷舍弃陈宫，他们在四周墙壁上几下跳跃，目标直指沈乔。这些猿猴不仅攻击力强，身形敏锐，而且皮毛坚硬如铁，寻常兵器根本破不开，饶是山河同辈剑也得灌注真气才能伤到他们。若是单打独斗，沈乔固然毫无畏惧，但若有数十只一起扑上来，恐怕雪庭禅师这等宗师级高手也吃不消。他当下就收剑后撤，但猿猴首领被他伤了，怎容他轻易脱身？不仅自己扑向沈乔，还指挥其余猿猴一起朝沈乔围攻。慕容庆见猿猴们都被沈乔引走，忙对陈宫道： 主公，我们赶紧走吧。 不，去帮他。 主公，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沈乔助力颇大，能帮就要帮。 他说罢，自己先提剑纵身跃上去，慕容庆等人无法，只得咬咬牙跟上。猿猴首领深恨沈乔伤了自己，一心想要将他撕成碎片，其他猿猴在首领的威压之下也无心与陈宫等人缠斗，都急不可耐地冲着沈乔而去。陈宫的加入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疯狂急躁，悍不畏死，连陈宫一不留神，手臂都被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 主公， 他忙着给陈宫上药，其他人见状则心生退却。沈乔本就与他们毫无瓜葛，他这一出擒贼先擒王，却正好解除了他们的危机。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